漂亮！ 解说潘林大叫着。爆缩式手雷无疑是对围攻的强力破坏，蓝羽方面都是优先选择了使用这个技能去进行破坏，谁想他们没能得手，反倒是让星心反丢过来一个爆缩式。橘墨校的千机伞在枪械方面只有一种形态，本轮赛事中已经出现过激光炮，不可能再有别的枪械中高阶技能。这个爆缩式手雷很显然是沐雨成风的手炮吞日上被附上的技能。这一手雷成功地侵入了蓝羽的领地爆破，所有人在一瞬间大概都以为蓝羽的局面已被破坏，星心就要成功救下他们的治疗了。谁想黄少天在这一瞬间完成了一招仙人指路，利用吹飞攻击将小手冰凉同步送出，这一招真可谓是神来之笔。蓝羽战队的支持者在这一瞬间可算是经历了一番大起大落，正觉得要输，结果黄少天一招就又给他们给拉回来了。卢汉文小心翼翼，丝毫不敢浪费了黄少天救回的局面，还在仙飞中的刘云重剑艳影就已经朝着小手冰凉不住的招呼。另一端，郑轩的枪林弹雨也在仙飞中朝这边投射着弹药，又是僵直弹又是冰弹，总之就是不肯让小鼠冰凉轻易逃脱。一界爆缩式手雷的冲击力也有限，比起郑轩枪林弹雨的那一下掀起的沙尘暴都是小规模的。蓝羽诸位众志成城，硬生生还是将局面控制下来了。卢汉文的刘云死贴住了小鼠冰凉，黄少天的夜雨生凡刚一落后立即一个箭步冲回，结果这小规模掀起的黄沙当中，黄少天就见一盏亮起的火光摇摇晃晃地飘落下来。 我去， 黄少天立时意识到了这是什么，热感飞弹。这技能兼具范围杀伤和澎湃的冲击力，无论如何也是一定要阻止的，但是还来得及吗？夜雨生凡狂奔中，剑已掠出，拔刀斩的剑光将漫天的黄沙都撕成了两半，但是不够啊，就差那么一点，剑光终究还是没能触到热感飞弹的信号火机。完了，黄少天已经绝望，这一次他已经没办法再做到任何事了。结果就在他剑光抹空的一瞬，一抹黑光突的飞至，唰的一声响，顿时将那火机切飞出去，切割术。黄少天大喜，扭视角一看，可不是宇文州的索克萨尔吗？在这关键的时刻送上了这一精准的一击，将蓝羽又一次从悬崖边给拉了回来。 稳住， 宇文州在频道里发着消息提醒着蓝羽的诸位，而那被切割术打发的火机终于没有落到蓝羽战队所处的区域内，但是落地后热感飞弹照样是喷着火舌落下，巨大的轰鸣声中黄沙好像火山爆发，又好像喷泉一般哗啦啦地扬起半空，再又沉甸甸地落下。这情景让蓝羽几位看了都觉得后怕，这一击要是中了，比爆缩式手雷可要可怕多了。砰砰砰砰砰！正这时，半空那一片浑浊的黄沙中突然又发出这样的闷响，再然后数道黑影随着黄沙一起临下，但是他们飞出的方向却正是蓝羽围杀小手冰凉的现场。刺弹炮接着黄沙的掩护飞来，此时已经爆开，数枚刺射弹迎空落下，数量如此之多，蓝羽可没办法一一应对，只能是尽可能的闪避。结果这时候安文义却又让小手冰凉挣扎着要往这攻击中心冲，这家伙眼看自己获救无望，居然还要拖着蓝羽诸位两败俱伤。但蓝羽也没办法，不贴紧了，指不定对方趁着机会就给溜了。好在刺射弹不像前面的技能有那么大的冲击力，倒是不会对局面产生破坏，只是要被强杀掉点血了。最后时段的这互相干扰，星星可谓是占据了全面上风，主场优势在这时候彻底体现出来了。利用着黄沙地形，星星方面一个接一个的技能都被很好的掩护起来， 蓝雨战队两度死里逃生，最后一个刺射弹很无奈地硬吃了下来。星星的干扰却还没有完，刚刚经受了一番刺射弹加黄沙的洗礼后，半空突然撕开一道裂缝，轰隆隆的声响中，一道死亡之门已经打开。蓝雨诸位脸都白了，魏琛已不在场，还能用出这技能的只能是君莫笑了。一界的死亡之门范围和攻击当然都会弱一些，但这技能最让人介意的还是他对局面的打断和破坏。因为有不少术士选手死亡之门并不会学太多界，点个几界够用就行。一界的死亡之门干扰的范围是最小的，但此时叶修丢的那叫一个恰到好处。安文义更像是得了什么信号似的，他的小手冰凉是没命地朝这边冲来，看起来是恨不得跳到门里去。 宋总， 仙人指路，黄少天叫着，而这一次是卢汉文的刘云出了这一技能。小手冰凉顿时被强行吹飞，蓝雨几位紧跑慢跑地追上去，身后从死亡之门里伸出的黑气触发已经追过来了。还好只是一界，最终逃出死亡之门范围后，蓝雨几位都在无比庆幸地想着。但是紧接着最坏的情况发生了，星星的三位攻击手此时已经一气冲了过来，他们的身后是蓝雨治疗灵魂愚者倒地的尸体。到底还是星星先一步将蓝雨的治疗给击杀了，而小手冰凉此时还有着 5% 的生命，被星星这接连攻击折腾的，蓝雨的攻击完全被打断扰乱了。但是 5% 一波集火这也就够了。蓝雨四个角色飞速追上被吹飞的小手冰凉，准备不顾一切的一次解决。攻击落下，小手冰凉身上突然圣光一道，圣治愈术瞬发的强力恢复技能，冷却时间很长，小手冰凉已经用过，此时不可能一号，毫无疑问这又是君莫笑在捣乱。千机伞上这次还打上了这样强力的治疗剂，虽只一剂，但也不能完全无视。轰轰轰，君莫笑在治疗，沐雨成风和海无量可就在攻击了。枪炮师和气功师这两个职业都不缺地图炮，此时地图攻击覆盖过来，宇文州和郑轩还好，他俩远程职业本就不用粘着小手冰凉，但黄少天和卢汉文两个就头大了，他们需要死死咬着小手冰凉，这一点是优先的。而苏沐橙和方瑞这两个经验丰富的家伙攻击就是吃准了他们这一点，逼得两人不能不用硬吃伤害。虽如此，但小手冰凉确实已经没什么血了，就夜修君莫笑的那点恢复量都不够黄少天这边夜雨生凡一剑砍的，能拉回来那也是看准了时机，也就是延缓了那么一下下。终于在硬顶了这么一波伤害后，小手冰凉也倒下了，蓝雨选手长舒了口气。4-3无治疗，看起来该是蓝雨大反击的时候了，但是乔一帆一寸灰的身影已经悄然出现在了蓝雨的正后方，吟唱着鬼阵落下，然后没有丝毫停顿和迟疑，一寸灰竟然好像一个斩鬼似的凶猛地杀入了蓝雨阵中。叶修、方瑞、苏沐橙也立即发起了攻势，4-3，这样的局面根本没有出现， 真是太及时了。 转播中潘林赞叹着，李一博沉默，这个及时只是一个巧合吗？李一博还在犹豫，但是宇文州已经否定了这是一个巧合。这是星星的选图，这片战场到换人区的距离他们非常清楚，角色交换亦或是死亡交替需要多长时间加入战斗他们都是完全清楚的，这是一个计算之中的时间差，打的就是星星第六人到阵，而蓝雨第六人才刚刚起步。蓝雨纵然有人数上的优势，但是角色未到，一时间优势可就不存在了。4-4，眼下就是4-4，而星星拥有一个生力军，异常生猛的生力军， 好像完全不顾惜自己角色生命似的，直冲阵上，上来就切断了蓝雨的退路，然后前后夹攻。叶修、苏沐橙、方瑞他们三人打得也是如此拼命，完全不顾惜自己的角色，以血换血，以命换命。蓝雨并不想这样速战速决，但是星星已经切断了他们的退路，然后不断的急火转火，让蓝雨根本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要不有人倒下，要不就一起死磕。稳住，稳不住啊。团队防守是必须依托在有治疗基础上的，否则一人面对四人集火攻击的时候，闪避、攻击招架，那些都不可能完全应付。依靠己方其他人的支援策应，那就是像眼下的局面这样，蓝雨被星星深深地纠缠住了。只是这样打下去，也未见得就是星星占优。团队战并不像个人赛那样攻守明显，四对四攻守会经由每一个角色杂乱的变化，此时双方只是混战成了一团，谁也没办法轻易脱身。但是星星已经后继无力，蓝雨却还有一个第六人，看起来步步领先的星星到最后竟然只是营造出了这么一个局面吗？这根本就是两败俱伤的场面，到最后蓝雨第六人来了，不是挥挥手就了却残局了？并不是这样，宇文州在这最后一刻终于彻底了然。星星这场团队赛的一切部署所依托的根本就是他们在擂台赛里领先的两个人头分。